在今年主体106年2017年之际，革命首都平壤释放了焰火。以金日成广场、万寿台港和主体思想塔为中心的大同江两岸，有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前来观看焰火，十分热闹。2017年1月1号零时，在楚乐的钟声和歌曲《迎新雪花愿你飘》的旋律声中，有五颜六色的焰火升上了夜空。